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左。 这儿呢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晚上6: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除了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大家点击一下那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而且还能实时跟我们面对面互动。 哎，对，而且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找到这个活力982，也可以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 好了，进来了，我们介绍一下到场嘉宾，他们是相声演员李云飞，好久不见，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又来了啊！然后咱们的设备升级了，居然都有醒目了。 醒目哈， 醒目，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有。 我们挨盘拿手拍，我这手茧子都出来了，可不是得给我配块醒目吗？ 哎，对啊，升级了，升级了。 来，再欢迎一下导演田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 田导。比你靠谱，我跟你说，云飞。 为什么？ 人天天来，见天来。 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我没好意思这么说。 前两天不是刚为十九大做了广告吗？ 对，也是为十九大拍片。 那个叫。 脚步 啊，对脚步啊， 对对对， 大家应该在现在就 现在就在各大卫视在播，但是什么时间断播我也不知道。 大家就锁定一下吧，各个卫视那个脚步是我们田导拍的啊，老好看了，我也没看过，最近好长时间没看电视了。对，我们天天都看花椒直播嘛，是吧？看我们982嘛， 对，天天都看今晚有戏，对吧？ 啊，对，尤其是啊，那别的节目也看一下，你的节目 最近啊。强行看一波我的节目是吗？ 我也看你的节目。好，那今天邀请二位呢，就是这么正的两个嘉宾，是不是？ 哪点正啊？ 长得正，长得正。 那我说你长不正，你高兴啊？ 倒无所谓。 你喜欢听哪个？不正是吧？我知道。 我正不正都行。 今儿我们排的是《亮剑》，也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片段。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吧。 对，这段《亮剑》呢，是根据这个丁伟的指示啊，这个李云龙找到了国民军的骑兵营，并派孔杰带领一营去万家镇偷袭，打算抢夺敌人的马匹。一开始呢，赵刚政委责怪李云龙擅自出战，经过两个人的沟通呢，赵刚也是慢慢开始理解了李云龙的行为。可是这个马抢过来之后啊，却被这个旅长要走了一大半。 《亮剑》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了。你看过吗，大哥？ 看过， 看过， 我看过不下三遍了，已经。 啊，真的吗？ 真的。 你怎么跟我爸一个路数？你们俩呢？ 我 没从头到尾看过。 我也是，我是片段式的看了。 对，就电视上播的时候就看一眼。 对，他只要一播就看一眼， 一 播就 看一眼。 所以我觉得《亮剑》这种就是，是不是我个人感觉啊，是在这种题材的电视剧里，真的是能经得起循环播出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吧？他的故事情节，包括他那个演员演技，我太在线了。 而且这个内容上，应该说不像现在这种抗战剧，有点稍微有点假了，他我觉得还是很真实的，也非常真实的表现了军人的素质和他们的风范啊，不像现在为了就手撕鬼子等等这些现象，那里边都没有啊。 对，现在有一些网剧也确实是这个尺度比较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到究竟期待谁来饰演 这 个 李云龙？ 李云龙啊， 李云龙。 对，这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在上面跟我们说一下，大家想看我们四个来谁来演这个李云龙呢？啊，刷一刷小弹幕，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走一波小礼物啊。 你现在 都能刷礼物了？ 对，你现在这个， 你 现在这个业务很熟练吗？ 啊，那你看呢？ 那好了，那我们给大家一会儿酝酿的时间，接下来先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推荐。来先说第一部吧，叫《国民大生活》，这也是最近又一个在社交平台上开始刷屏的这样的一部剧了，对吧？它讲的是北京小伙子王书旺还有上海的一个姑娘叫露露，他们两个人在滚滚红尘当中返璞归真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袁姗姗 袁姗姗演的， 主演的，对。然后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俩人呢在泰国相遇，经过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之后，哎，俩人相爱了。回国之后呢，这俩人就准备结婚，但是呢，哎，固定桥段嘛，遭到两个家庭的反对。 为什么不同意啊？ 听我说呀，你看你问的这个点就不太合适。接着说啊，王书旺呢，就为了跟他跟这个露露能在一块儿，就放弃了自己在北京的事业，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嘛，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两个城市。然后呢，来上海之后，他就开了一家陶瓷店，为的就是向露露的家人证明，哎，我是一汉子爷们儿，我能给我自己媳妇儿有很好的生活，对吧？但是露露的父母呢，依然认为王书旺和露露不合适，也还是不同意。然后王书旺的这个异父异母的姐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上个同学亲姐姐，我跟你讲， 就是可能就是关系好，嗯， 异父异母不是堂姐，不就异父异母吗？ 说实话，这个 你了解中国文化， 表姐不就异父异母，这不很正常吗？ 但是具体的就是还是没有交代那么清楚。总之，这姐姐叫赵燕，来到了上海，就来了挺多次的。为什么也是想要跟露露的妈妈，就是再争取一下？但是没想到这脾气都不太好，说蹭了，这俩人呢就吵起来了。尤其是跟露露的这个妈妈哈，这事儿也让两个人的婚事一再一再的拖延。结果呢，你想这个小两口本来这个感情情比金坚，对吧？但是呢，这不断的经受着来自家庭、来自双方父母的这种打击和考验。露露呢，刚才说了很多王书旺的事儿哈。露露她是一个编剧，她一直追求着事业上的成功。但是王书旺这个人啊，你别看他是一个男的，他又很喜欢那种田园式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他来开了一个陶瓷店呢？他可能是比较喜欢那种比较、 有情调的， 对，比较简单、比较简单这种生活、啊。 有矛盾了，这就 对。然后露露呢，又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大明星，叫淳于秋。这淳于秋吧，看起来哎呀，表面风光无限，但是呢，为了事业隐瞒了自己曾经结了又离这样的一个事实，直到前妻朱朱生下了孩子，大闹了淳于秋的电影发布会之后，公众才知道这一件事、这个事儿哈，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娱乐界的有一些风波似的、对、然后呢，淳于秋在露露的开导之下呢，就接受了这个孩子，毕竟是亲生的嘛，对吧、然后他就跟露露一起合作了电影，事业上也迎来了新的天地。然后这个淳于秋就发现，哎，这小姑娘很阳光嘛，很上进嘛、又年轻嘛，哎，决定追她吧。 这个故事到这儿就差不多。 对，因为他还在正在播嘛。 对， 就我们也不剧透太多了。刚才说的这是截止到差不多今明两天他的一个剧情的走向。因为很火嘛，田导看了。 我看了一个预告，那男主是郑凯。对，是郑凯和袁姗姗的那个搭档。 郑凯。 对对对，他们俩的搭档，所以我看到了预告片，但是我还没有继续看。 但说实话，我觉得郑凯在我的印象当中，他适合走那种田园范儿，就特期待田园范儿那种。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演那个淳于秋 、 对 吧？ 玩世不恭，纨绔子弟 啊，就有点那个范儿哈。但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这个《国民大生活》去看一看。当然播放量还挺多的，多平台播出，但是播放量是5392万，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数字了。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再来说一下今天为您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叫做《班长大人》第二季。这个播出平台呢，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1708万啊。这个网剧《班长大人》呢，讲述了拥有强大脑洞的少女叶慕希与全能少年廖丹毅两个性格相悖、体质不同的青梅竹马，在高中时期再次被这个命运眷顾绑定在一起。在这个满是 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儿？ 对，在这个满是怪胎学渣的高一十班，展开了神奇的高中生涯。 高中剧啊， 高中剧， 校园剧。 对，在这个第一季当中呢，这个黄俊杰饰演的这个冷面学霸啊，和这个廖丹毅和这个李新凯饰演的脑洞班长叶慕希呢，是这个同班同学，同样也是一对不怼不欢的欢喜冤家啊。这真的是想想高中生活离我现在 就是这样，好像是 就是这样的、两个班长和这个学习 委员，就别说你离得远了好吗，在座的这三位离得都比你远你是离得最近的。 好， 也不是吧，咱俩差不多，好像 我们应该差不多， 我们刚高考完吗？ 不是刚刚高考完吗？大家 对对对， 你俩出去 隔壁直播间 跟教导主任似的。 对，再来说这个班长大人的剧情啊，说这个廖丹毅呢，为了能跟这个叶慕希同班，不惜缺考、自降分数的举动，虽然感动了不少的网友，但是却没换来两个人在一起的好消息。高中生 我说是不是好像不太允许高中生在一起？ 太冲动， 距离 太冲动了，这个 不懂事儿， 太冲动。 嗯，对，这个不过呢，这个官方曝光的这个预告片呢，也可以看出这个冷面学霸廖丹毅和脑洞班长叶慕希之间终于有 擦出了爱情 的 小 火花 了，是吧？ 嗯，但是这个两人还意外。嗯， 就又面临着转班的危机，就总之就一定不能让他们俩顺顺当当的在一块儿， 嗯， 对吧？ 对， 这都已经第二季了嘛。 对，就剧情一直反转， 一直都在无法 在 一起， 反转，反转， 反转，反转，再反转啊！ 对，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高中题材。哎，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个电影，就是热播的《天才枪手》， 我也看了， 哦，都在说《 天才枪手》， 看了吗？ 对，很棒，很棒。 林飞看了吗？ 没有，我看朋友圈已经刷爆了， 好久没去电影院了。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为什么走进电影院去看这个？其实一向我对这个泰国小清新的电影，就是我一般都等着他上电视，你知道吗？就是不会特别去买票走进电影院看。我这人太抠了，真的。对，我对， 要不是别人请， 算了，就 不说了。但 是呢，但是，我有一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 这个朋友圈，我天哪，太戳中我了，我就决定一定要为他付费，一定要进电影院去支持他。 我好想认识你的这个朋友啊！ 他说的是， 然后跟他交流一下怎么写文案。 他说的是， 嗯。 因为之前我们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当中，要不就是什么同居啦，要不就是什么失恋啦，要不甚至还有什么流产的，就这种特别狗血的桥段，对吧？但是你说有几个人的大学生活真的是那么过的呢？或者高中生真的是那么过的？都说没有啊？ 那没有， 没有，没 有，没 有， 就是我们都是特别， 我就没有流产过嘛， 就是特别阳光，对吧？然后他说明明作弊才是那个时候的主旋律，就特别担心考试嘛。对，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啊，我高中的时候天天都在担心，哎呀，这一会儿就要期中考试了，哎呀，一会儿又要期末考试了，就我说那中间的中嘛。 这个剧情是说这个作弊考试作弊的事儿， 对，说的是高智商考试作弊的事情 啊，跨国作弊。 当然最终有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了， 那不要剧透了。 对，但是我还是想说这部剧真的它有很多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惊喜，就是他能把一个高中描写高中生活的电影，有点那个侦探片， 就是谍战的感觉， 是 真的， 是是是， 我跟着他的节奏，你真的，我都有几幕我都不敢看， 下节目我就去看你， 哎，真特别 棒，看得很紧张的现场， 叫做天才枪手 ， 枪手， 所以我觉得这种青春题材的电视剧或者是网剧，真的是还大有市场啊，只要好好做，我觉得这 对你要挖掘它不同的层面嘛， 对，对 对，作弊以前确实拍的少。 太少了， 对，但是我们都做，你们都做过弊吗？ 我没有， 没有， 都是别人抄我。 但我跟你讲啊，他虽然说那电影很好看，但是我还是轻而易举能在那里面给他找到 bug 的 啊。 就作弊这件事儿，我不知道 你有经验， 我不是 有经验， 是因为咱们的考试制度真的是已经做到很全面了，就是你根本就无从想起要做 弊，无弊合作。 对，比如说我不是你们考过研吗？没考过吧？ 我考过。 你考过？考研的英语的阅读 A B C D 都打散的，每个人的顺序都不一样。 对，它是卷子和卷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我背了一堆 A B C D 出来，我说我告诉田导吧，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所以他那个是之前他是四年前的事儿吧？他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对，2014年 啊，泰国一个真实作弊事件改编的。 嗯嗯。 哎，我真得去看一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 后来就改成 A B 卷了。 所以他才挑出来 AB 卷的顺序是吗？ 他不仅是有 AB 卷，他连那个就是比如说我的答案是 ABCD 吧、 啊、 但是在你的答案上你的 ABCD 跟我的 ABCD 顺序、 顺序 不 一样 的，有这种情况， 就你选 A 跟我选 A 咱俩的答案肯定不一样 啊， 就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这么高级呢？ 这个其实很容易做的，对对对， 就这个很容易， 只 要打散某一道题的 ABCD 的顺序就可以了啊、嗯，就所以特别特别帅，所以他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嘛？ 对， 那你看现在， 所以大家放心去看吧，真的你们学不到什么的。好了，这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叫 班 长大人，班 长大人，嗯，对， 班长大人的第二季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然后稍后呢，我们进一段整点以及广告之后，我们的今晚游戏继续跟大家接着嗨。 验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 您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看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看一下哈。同时呢，我们还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上也有直播，大家搜索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直播间里发生着什么啦。一会儿我们就要给大家排本子了啊。那今天还是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相声演员李云飞，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什么马上就数来宝，我数一数。还有一位我们导演田宇，欢迎。 Hello， 大家好， 欢迎。 田导这个满面红光的，今天 热。 你应该说我火了。 天津模式也太热了。 对，我们这儿确实挺热的啊。 对。 那今天呢，我们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网剧吧。这个网剧最近播出量也是 也挺高的。 对，也比较高。大佐给大家介绍。 花儿与远方啊，这个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就达到了1244万， 对， 特别的高啊。说一下它的剧情，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山东女兵到新疆兵团和兵团战士一起垦荒建设新疆的故事。话说这个1952年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山东招女兵，副区长郝玉兰呢，为了征兵工作顺利的进行，被迫搁置了自己的婚事，带头报名参军，带领着这个二曼、赵凤、胡彩娥等一批山东妇女来到新疆。在这个屯垦生活当中呢，这群山东妇女与兵团战士们纷纷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建立 了 家 庭。 还挺好的，看起来挺美满的。 对，这个冬去春来呢，在他们的辛勤的开垦之下，戈壁滩在一天天的发生变化，几对夫妻也经历了自己的悲欢离合。说这个连长这个战涛在一次剿匪途中被打坏了身子啊，这个妻子二曼呢也是不离不弃，坚守着自己的爱情。所以说呢，这群可爱又可敬的山东大嫂和他们的男人在一起扎根边疆，艰苦奋斗，终于改变了一代而终的屯垦历史。 对，其实这一部电视剧也是很难得的一部反映当时建设兵团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是由蒋雯丽老师演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演技非常在线的一些 老戏骨。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也跟田导聊了一下这个事儿哈，你像五几年的事儿嘛，对吧？ 对， 我们 也没经历过 五二年。 对，就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长辈。对，我有同学。对， 我们的一些长辈的父一些长辈，应该或者甚至是长辈的父母， 对， 可能都经历过这段历史。 对， 也可以推荐他们去看一看。 对，包括我现在有些我朋友的父母都是在新疆建设兵团，都是当年那个当兵的时候被派到那边去的，现在就留在那儿，所以他们就在新疆长大的。但是汉族啊。 啊，明白明白。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看看这种文学作品也能让我们知道过去都发生了什么， 回到那段历史当中去感受一下， 去感受一下。对，那今天呢本来说就不给大家推荐网大了，但是我一看，嘿，今儿这网大有一部网大竟然是单日播放量竟然超过100万了，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最近很难得的，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部剧呢叫小小爸爸，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196万，也挺正能量的一事儿哈。说的是电影讲述了一个每天都浑浑噩噩度日的父亲，在自己有儿子之后，哎，感觉到哎 老爷们儿，肩上的担子有点重，开始对开始明白责任和担当了，而且还蜕变成了一个比较合格的好父亲、好男人的过程。 嗯， 所以也是一部亲情大戏了。 嗯， 为什么拍这个题材比较有播出量呢？我个人的感觉，你之前为什么那个《爸爸去哪儿》特别火呀？ 嗯， 就可能是因为现在更多的情况是妈妈在家照顾孩子，然后爸爸可能就忙事业啊， 忙于工作， 对，忙于工作，可能对孩子的就是生活上的照料会少一些。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提供物质生活，这是每个父亲可能心里认为自己当父亲必备的一个责任吧。但是有的时候生活上的照顾还是必不可少的哈。 嗯， 所以这种题材也还是蛮有市场的。嗯，那好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样的几部网剧和网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找一找啊。 嗯，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里环节吧。 嗯，我特别喜欢这个戏啊， 是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排的是《亮剑》，再来不厌其烦的废话多说两句，再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 对，说这个根据丁伟的暗示呢，李云龙找到了这个国民军骑兵营的位置，并且派孔杰带领一营去万家镇偷袭，打算抢夺敌人的马匹。一开始呢，这个赵刚政委责怪李云龙擅自出战，经过两个人的沟通呢，赵刚也是慢慢的开始理解李云龙的行为。可是这个马匹抢夺回来之后呢，却被旅长要走了一大半。 嗯，今天先请田导跟我们说说戏吧。 啊，好，这个《亮剑》这段我刚刚和这个银飞我俩又看了一遍。 嗯， 对，还是被这个剧情深深的吸引。 是吧？ 导演张力也真好。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亮剑》能吸引人，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李云龙这个角色的人物性格和魅力太强了。 对， 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李幼斌塑造的也很到位。 啊， 对 对对对，跟以前的这个我们印象当中的战士啊，还有士兵，还有连长，都不太一样。 领导就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领导都 对，都比较正啊。 对 对 对， 他也不是不正了，他就那种人格魅力特别明显。 他是亦正亦邪的，其实他有一点匪气。 对， 对，有一点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么一个人。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比较接地气。 对对对，基本上这三场戏都是靠李云龙来撑着，其他基本都是跟他搭戏的。 那今儿这一定是银飞的了。 对，都毕竟你们都姓李啊。 哦，好吧， 你们一家人啊。 可以， 一家人。 这个，听到过最合理的。 这个理由没法拒绝吧？ 好，我来这个。 哎，太好了，太好了， 一下入戏啊，这个。 嗯。 然后还剩仨人。 没空间。 嗯，我来赵刚吧，因为我比较正啊。 好，对。 我演政委。 政委。 嗯，我演政委。 好。赵政委。 嗯。 孔杰和旅长，孔杰其实是一个小李云龙。副团长他也是这范儿的。 嗯， 你们两个谁觉得？ 大佐吧。 我 可以的。 行，那我就孔副团长。 那你就演那旅长了。 我就演旅长。 嗯， 你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旅长啊。 啊，对 对， 就也挺鸡贼的那个。 对，窃取劳动果实。 好嘞。 嗯，然后 走起吧。 对，还有那个旁白也你来 吧， 因为对对，因为旅长的词儿少， 没几句话啊。好，那我们导演给打个板，我们也开始。 哎 ，OK， 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老李，你找我？ 不到五十公里，嘿，老天爷，咱们发财了！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啊？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黄协第八混成旅，原来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楼都算不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养了个骑兵营，真气死我了。 这么好的事，老李，咱干他一票。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用一个营干掉他。 奔袭五十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了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可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在这儿，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那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然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您说了吧。你这副团长啊，在我这儿不过是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得得得得得，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他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是不是？行， 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我听明白了，咱到此打住，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啊。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 李云龙啊，李云龙啊，你这是官报私仇啊！你行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了，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就想独吞。行行行行行，这笔买卖呀，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人，这回行了吧？ 说话算话， 一口唾沫一个钉。 那好，空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于是孔杰执行任务，但是刚刚出去没一会儿，政委赵刚来了。 团长，我找你有事儿。 哎，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呦呦呦呦呦呦呦！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是这样啊，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你也知道万家镇？ 万家镇挨着正泰路，我上个星期路过，当时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那儿的敌情非常复杂，你怎么能够？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那些伪军不过是摆设，那些马简直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头糟蹋了。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我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就是我干的，我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去，要杀要剐我李云龙盯着。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本来就应该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的确不妥。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还击毙了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啊？旅长说了，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去。 那你怎么办呢？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咱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啊？ 怎么说？ 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得嘞，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让我搞枪没问题啊，可你总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呀，你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那旅长怎么说？ 旅长说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外八子、924、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跟坂田连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去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 好像有点明白了。哎，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太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有事儿商量，有事儿商量。 这个时候，院外头传来了马叫声。 回来了，哈哈哈哈，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于是俩人一起看完了马，回到屋里，电话响了，李云龙接到了旅长的电话。李云龙，恭喜你小子发财了。 旅长，发什么财啊？穷的都快要饭了。 这事儿你能瞒得过我的眼睛？我告诉你，我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这回捞了多少好处？ 哎呀，不多不多啊，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哎呀，瞅把你给能的，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我这一个旅是不是该整一个骑兵团呢？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也不多吧。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不行？那好吧，那咱们俩就说道说道。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这罪过不小吧？ 我以前可是，哎，这旅长你同意过？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不能不认账啊。 少跟我闲扯，现在两条路任你选啊，要么你把马匹装备送给我，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李云龙，你打算怎么办呢？ 官大一级压死人哦。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什么呀？ 哎呀，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你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这个山西土财主一样，就这么撒瓜聊枣了，你还跟我抠抠索索的，像个男人吗？ 嗨，这不是穷怕了吗？ 好， 哇塞，我觉得 很有代入感， 太棒了，云飞，太棒太棒太棒了。还有田宇，田宇这个政委特别政委， 特别正， 我毕竟以前当班长的，班长大人。 好吧，我觉得今天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是特别有那种戏剧代入感， 嗯， 是吧？ 对，而且 大佐感觉庆幸吗？ 而且云飞那个声音一出来之后，就感觉， 李云龙站你旁边了， 李云龙就站我旁边了，你知道吧？ 活了， 那声音不好使，太费嗓子，我真佩服李云龙。 词儿太多，对对对， 不是，他用这样一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反正我只能靠压着喉头来， 对，压着喉 啊出这个声音， 对对对， 他还得喊。 对， 喊出来的。 对，他边喊还 啊， 咱还得边压着喉头。 我觉得非常毁嗓子，不知道他怎么下定下来，一场下了太累了。 我曾经在一次，因为我原来跑音乐口了嘛，经常去像大剧院、音乐厅啊这种地方去采访，然后刚刚好去在两年前吧，采过一个音乐会的一个开幕，那一场的报幕就是李幼斌老师担任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每次把这个现场采访录音收集回来了以后剪的时候，一般都特别费劲。但是我天，我那天采完李幼斌老师那个现场收声之后，你们知道吗？就播音系不都有早弧形吗？讲究自豪、自负、自伟。 对， 我天哪！你知道吗？在那音轨上，李幼斌的老师的那个吐字，真的就是一个早弧，一个早弧，一个早弧。 特别好剪，因为他声音太饱满了，就特别清楚。我就当时一边剪，我就一边跟旁边人说：“我说天哪，我真的知道什么是大咖了。”就是他任何一个角度，他那个声线都是真的无可挑剔的。所以你刚才说他是怎么发出来那个音，我真的，我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嗯， 因为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发出来那种声音就特别像我们专业课老师就说：“你千万不要那么说话， 千万不要那么 太扁。” 对啊， 因为他扁，你声音就散。就特别费嗓子，而且还不好听，还不入话筒。 他那肯定还特别入麦，还特别饱满。 他那个还 有这个声音， 对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啊，他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他那个 呢？ 啊？ 后来呢？ 也没明白， 也 没搞明白。 搞明白呀、啊！我要搞明白了，我还在这儿吗？是不是？ 我 是 播音主持专业的，搞明白了呢。 所以你刚才发音的时候，你就感觉也是挺费劲的吧？ 我肯定我这个是不对的，人家肯定有方法。 嗯、 他要 是很累的， 一场要这样发，肯定拍不了。这么好几十集， 对， 我觉得拍三集我就拍不了了。 对，而且我听也是听一个导演说，就像刘冰老师他们这种老戏骨，就拍戏的时候哈，几乎就 NG 很少。 对对对，一般都一两条 就 过了。就 你甭管他词儿多词儿少哈，他真超敬业，就一遍过。 对呀、啊，我觉得你看这种，我因为刚刚上节目之前看的嘛，他都是。这一镜到底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一大段一大段， 一大段一大段， 没有给你留失误的机会。 对对对，就是从外面走的，一点一点就这么退着跟着，然后他和政委两个人聊天，而且好像是没有配音， 就是那种、 啊、 就是原声。 哎，这个是收的同期声、啊， 应该是 对。 啊、嗯哦，我就听到这，我就突然想起来，现在不是好多诟病小鲜肉吗？就是 对呀、 啊， 一二三， 也不说词儿，就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对对，真的，就你看那个口型，如果和那个词儿对不上的话，还是挺跳戏的， 特别难受。嗯、 对 对， 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处女座，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我一定要听他那个声话到底是不是同步。就特小的时候还没 特小的时候就已经关注这个， 对，就特别关，因为我这人我觉得我特事儿，你知道吗？就老喜欢关注这些。当时觉得是细枝末节，但现在看绝对不是哈、啊，就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嗯， 就那时候我老看，我就问我妈，我妈她那口型怎么张的，就没张两下都能把一句话说出来。但我妈可能也不懂啊，就说啊、可能人家就是专业吧。对，但现在你才知道，你可能很多就是后期配的，然后当时在收声的时候也收不太上哈、啊。 而且就是，我就越来越发现，就是你这个就是演技越好的人，他就越是真声。同期声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越是演的次的吧，然后 他越 要找配音， 越不用那个同期声、嗯，越不用自己那个，反正。 那么好演员都喜欢用自己声音，就像那个孙俪当时拍完《甄嬛传》没用自己配音，她特别的不高兴。 嗯， 对，因为导演跟她开做了很多工作，说你的声音还是有南方口音，所以要给她找一个那个季冠霖嘛， 季冠霖 给她配了《甄嬛传》，她其实很遗憾的。 但是这回那个那时花开， 那年花开是她自己的声音， 对，那是她自己声音，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听的， 他已经 练了。 对，他这些年其实一直在练，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敬业的 演员，对对对，挺上进的。 啊、然后季冠霖还配了那谁，白浅吧？ 白浅 啊、 嗯、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对，《 大鱼海棠》里不也不是有谁是季冠霖 配的 是 吗？ 对对 对 啊、我觉得这个声音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演员都喜欢用自己的声音？因为声音其实是带戏的， 嗯 而且 广播剧怎么演？ 对，就声音带戏真的是带的。最我觉得是最真挚或者是最直给的那种情绪在、 嗯 嗯、 对对对对 啊，这李云飞是大家， 谁我呀、 啊、我们四个里边你甭多想啊， 你四个里边 我们四个里边你是大家， 那个声音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太会用嗓，因为不是专业科班出身，我们 哎呦别您可是您 不是真的真的，我又不是学相声的，我也从小没学相声、 啊、 所以不像学播音主持的，就是其实我倒不是羡慕，但是我不是羡慕。 啊、哦，我知道，我听懂了 。但是我特别想有机会能够接受一下这种专业训练，自投自辅自为，怎么？我要念出来，估计肯定是跟，肯定不跟枣核，肯定是一平 那 个长方 形。那你后来又就是，即使是到这个专业领域之后，你自己又去学过或者研究过这个吗？ 没有啊，所以我声音就你听着不好听，特别瘪吧。 我没说啊， 对对，就特别瘪嘛，然后 你这是干枣，你这 对对，来个播音腔，来不了，真的不会。 大佐给他来一个， 对对对， 播音腔啊， 哎，你看这个就立，这个就立， 对、 啊、 对对， 啊、 不真的不会，不知道哪儿找， 没共鸣， 我觉得于浩在这点上。 对对对， 特别好。 浩哥是要利用一切的时间和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播音腔，我跟你讲，包括他 他唱，他跟我们就在一起唱 KTV 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唱歌都是这样， 美声 是都是这样的。他唱那个悟空都是就是叫一声佛祖的那种，他特别爱唱那首歌， 对对对， 就一会儿也给大家放一下。对， 放 给 他的呀， 他连不是不是那首歌原声， 那声音就没了。 威风一号唱的，我说你们 叫一声佛祖。 哎，我跟你说，他唱的时候，他唱任何一首歌都是这个这个感觉，叫一声佛祖。 一颗小白杨，就是那个啊， 就是他太有播音系那范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专业，其实它不仅仅在于某一种格式哈，不是说只有明月肉这才是好的声音， 对 吧？ 对对对。 还有很多塑造形式，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刘斌老师，你听起来很扁，但是你知道他一定不是用那种破坏性的 错误的发声的方式去用的， 所以这一点也真的是非常佩服这些老戏骨了。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嗯。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 对，同时呢，也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啊！ 还要感谢李云飞和田宇的精彩表现。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咱们明天6:45再见，拜拜， 拜拜， 再见。 放一下佛祖，放一下悟空给大家， 放一下悟空给大家听一段。 对， 找一下这个悟空。 放在哪？ 你们说于浩 现场版， 现场版录音。 快别闹了， 我真的很想有机会听一听于浩唱的这个呀， 叫一声佛祖。 哎，你说我好不容易想放一个这歌吧，好了，我来给大家 唱一下。长路漫漫，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明儿见了， 拜拜。 好歌 独饮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干，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归元为师，生死无关。善恶俗世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是不安，还是？